第二十六章。约伯回答说，无能为力的人已怎样援助了他，无力的手臂已怎样支持了他。你给无知的人出过什么主意，表现了你多少的智慧。你说这些话是指教谁，从你心里发出的是谁的精神。幽魂在地下大颤，海底与居于海底的惊恐不已，阴符在他前面显露，死狱也无所遮掩。他将北极伸张到太虚，将大地悬于虚无之上。他将水包在他的云中，脱水的云却不破裂。他遮蔽了满月的面貌，使他的云彩散布其上，在水面上他画了一圆圈，当作光明与黑暗的分界。知天的柱子震动，因他的呵斥而站立。他以威力使海洋动荡，以明智制服了海怪。他以虚气天气清朗，他亲手戳穿了飞龙。看哪，这只是他行动的边端，我们所听到的只是些细微的事。他轰轰烈烈的作为，有谁能明了？